咁先咧，早上嘅經文咧係記載喺馬太福音23章1至12節。翻開之後，請聽我讀出。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挑的重擔捆起來，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讓人看見，所以把佩戴的經框加寬了，衣裳的穗子加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又喜歡人們在街市上向他們問安，稱呼他們拉比。但你們不要接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老師。你們都是弟兄，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不要接受師父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父，就是基督。你們中間誰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為高。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有請。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當著人的面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咁咧，今日咧，金仔咧為我哋講到嘅經文咧係另類嘅師傅。咁咧，有請金仔。 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呢段係嗰個聖靈感動，因為13節的確係我會講嘅，都係。咁咧好，咁咧我即係回憶翻咧喺我2010年嗰陣時咧，我啱啱咧即係入到去即係土木工程系。我上次話唔知我入過，唔想入土木工程系。咁咧，我第一次去上呢個土木工程系嘅課程，即係嗰個嘅課程咁樣，我坐低去上堂啦。咁我好記得嗰陣咧，嗰個嘅老師個教授咧，就係我哋部門嘅最高個 head 嚟。咁咧好期待佢教啲咩啦。我估即係在座都唔會估到佢第一堂第一個同我哋講嘅題目係啲乜嘢，係同土木工程完全冇關係。佢第一個講咧就係話，教你點樣喺呢個行業裏面用最短嘅時間去賺100萬。咁呢個咧就係佢第一堂，即係同我哋上。咁佢用咗15分鐘嘅時間咧，去講佢自己點樣喺呢個行頭裏面點樣去撈啦，要撈得幾咁好啦，又點樣可以即係有揾到出路啦咁樣。咁咧我當時咧坐喺下面去聽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呆曬嘅，即係我冇想象過點解會咁樣去講啦。咁不過咧，我見到咧當其時喺個 lecture room 裏面有成100幾200人，咁裏面咧有好多學生咧，佢哋我見到佢哋個樣咧係，即係我哋而家潮語就係 bling bling 啊，bling bling 咁樣，即係我諗如果啲學生咧，即係佢主動啲，可能落咗堂之後即刻衝落去拜佢為師嘅啦，即係諗住啦。咁但係咧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即係呢位嘅department 嘅最高級嘅人士咧，我覺得就即係喺我眼中咧就係幾樣嘢咯，串嘴咯，曬命咯。即係我嘅感覺係咁，即係令我係幾唔舒服嘅。不過咧，呢、這個嘅片段我知道，即係原來當我哋人生裏面追求唔同嘅嘢嘅時候咧，如果有一個人能夠特別啲好有料嘅人啦，如果能夠為你提供一啲嘅指導方向嘅話咧，即係可能對你嚟講咧會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可能我哋即係呢個90後呢年代呢啲咧就中學讀書唔係咁好咁樣，就去補習咯，揾啲咩天王天后去幫幫你咯。咁如果我要去想考車牌，就揾一個即係啲出名合格率好高啲師傅去學車咯，去幫助我。咁如果你失眠嘅話，咪係啊，就揾 Teddy 去幫幫你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生命裏面咧遇到一啲嘅好嘅師傅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件好嘅事。翻咧去我哋屬靈嘅生命裏面咧，我唔知道咧，你諗一諗，即係喺你去認識呢個嘅信仰嘅過程裏面咧，有冇一啲人物？是真係好幫助到你去認識呢個信仰更加之多嘅，可能佢教你點樣去祈禱啦，教你點樣去讀明聖經啦等等，即係 唔知道啊，或者在座當中咧，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咧，你都係人哋喺啊信仰裏面嘅師傅嚟嘅。不過咧，今日咧個經文裏面咧就啊話俾你聽啦，耶穌去親自咁去教訓我哋，就係話，當我哋去成為人哋嘅師傅嘅時候咧，原來咧我哋係要面對一啲嘅試探。啊，如果我哋唔能夠喺一啲試探裏面咧去勝過佢哋嘅時候咧，可能咧我哋以為咧我哋擺咗好多資源，擺好多心機咧，點樣帶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但係可能咧調翻轉，唔單止你自己去唔到上帝嘅面前，甚至乎你讓到你嘅徒弟咧，都唔能夠去到上帝嘅面前。今日嘅經文咧喺馬太福音嘅23章。咁咧講翻少少背景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馬太福音嘅21、22章咧，其實耶穌咧佢啊講咗好多嘅言論啦，包括即係佢去潔淨聖殿啦，佢又啊去用好多嘅比喻啦，包括咗兇惡如故嘅比喻咧嚟到去挑戰當其時嘅一班嘅宗教領袖，即係今日我哋會講嘅主角，即係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咁咧一路咧去耶穌咧講咗好多説話咧，去挑起咗呢一班嘅宗教領袖嘅神經。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廿二章裏面咧，耶穌就被呢班嘅文士同法利賽人試探，正如即係早兩禮拜啊 Teddy 同我分享，即係佢點樣去問耶穌話：你我哋應唔應該去納税俾呢個凱撒咧？咁咧嚟到咧想揾話柄咧去攻擊耶穌。咁咧，但係咧呢個嘅局面咧並唔係一面倒嘅。咁咧耶穌咧嚟到廿二章咧，亦到去到23章咧，耶穌就作出咗一個好嚴厲嘅反擊。咁咧23章如果睇喺成個篇幅嘅裏面咧，耶穌有好多好嚴厲嘅言辭咧，係針對呢班嘅宗教領袖咧嚟到去斥責佢哋。咁啊，亦都用咗好多重複嘅話：，你哋假冒為善，假冒為善，你哋有禍要有禍，即係用咗好多好多嘅説話咧嚟到去教訓呢一班嘅文士同法利賽。咁咧好。咁咧我哋睇一睇咧，即係究竟今日呢一班嘅主角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其實係一班點樣嘅人嚟嘅咧？咁我哋即係先睇文士啦。文士咧就如果我要去等大家容易明白啲，你可以諗啦。其實佢哋咧就好似係學校裏邊嘅一班嘅prefect 嘅領袖生領袖生咁樣。佢哋咧就係負責咧做啲咩咧？負責咧去解讀咧喺聖經裏面嘅一切，等於咧好似啲 prefect 咧，即係佢講喂，咁點解我呢個頭嘅長度點解唔得啊？點解我摺衫摺到呢個位又唔合格啊？即係佢解釋俾你聽點解你係犯咗咩校規，你係犯咗啲咩事。文士喺當其時咧一樣嘅，佢哋咧係好熟悉聖經裏面嘅內容，佢哋咧去演繹究竟聖經裏面特別係啲法律啲律法嘅演繹係點樣嘅。佢哋話啊係咁就係咁㗎啦。你係唔可以做呢樣嘢咧，就係唔可以做呢樣嘢。你做呢樣嘢咧係錯嘅，所以就係錯啦。佢哋有呢個咁樣絕對嘅權力，而且係一個聖職嘅人員嚟。咁法利賽人咧就好比啲咩咧？好比學校裏面嘅一啲嘅模範生，有啲 model 嚟嘅，模範嘅。咧即係佢哋冇一個所謂絕對嘅神職嘅權力，但係咧佢哋咧就好努力咁樣去堅持咧去做好自己。而法利賽人呢一個字嘅字根本身咧，嘅意思就係講分開分隔，所以咧佢哋好強調咧要分別為聖，嗱即係我哋咧一定要做好曬咧律法裏面所有嘅要求，我哋咧要喺眾人當中咧，我哋係要守得最好，係一個完全一個最好嘅模範俾人哋見到。咁咧當然啦，即係當其時要跟隨住呢班文士同法利賽人，跟隨者就係當其時嘅猶太人啦。咁猶太人就好比當即係學校裏面學生咁樣啦。咁啊～特別咧，我要講嘅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咧，如果我哋要去話我哋想認識你嘅信仰更加之多咧，我有好多途徑噶嘛。你翻嚟揾忙目搞唔掂嘅，先去下其他咯，去下神學院咯，去第二間教會去睇下會唔會幫到你。咁但係咧，當其時嘅猶太人咧，因為佢哋經歷過好多次嘅經歷過被掳啦，就歸回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好似一班喺學校裏面學生咧，經歷過好幾次轉校啦，轉咗好多間學校啦，又翻嚟嘅時候。佢哋咧好多時候都混淆，死啦！究竟呢一個規條我係點樣去守嘅咧？呢一啲嘅內容我應該點樣去理解嘅咧？所以當其時嘅猶太人咧係好依賴咧文士同法利賽人，因為對佢哋嚟講，文士就係幫佢哋解明聖經，而法利賽人咧就係一個好好嘅 model 俾佢哋咧，知道啊我哋信仰生活裏面應該點樣去跟從。咁所以文士同法利賽人咧，雖然喺我哋基督徒嘅眼中咧都唔係好好嘅人，咁但係咧有一樣嘢要肯定嘅就係佢哋咧所做嘅嘢咧係好重要嘅，正如咧喺經文裏面，第呢個嘅 就係二節咧，已經耶穌咧親自講文字，用巴利賽人咧係坐喺摩西嘅位上，而摩西當然就喺舊約裏面係律法嘅代表啦。咁啊，摩西嘅工作就係要將呢個律法傳遞俾當其時嘅以色列民啦，要執行呢一個嘅律法啦。咁所以文字用巴利賽人咧，耶穌亦都好肯定佢哋係有呢一個角色喺度，而呢個角色都好重要嘅。所以點解耶穌喺第三節裏面講話凡佢哋吩咐你哋嘅？你哋都要緊守遵行嘅，因為佢哋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啱嘅，你哋係要守好律法裏面所有嘅規條咧，應該係要做的。不過咧，今日嘅經文裏面咧，耶穌要去針對文士同法利賽人嘅地方咧，喺第三節就見到啦，就係話耶穌話你唔好效法佢哋嘅行為，因為咧佢哋講嘅咧就唔做。咁咧文士同法利賽人咧本身佢哋嘅職責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他們就是管住他們有的一些所謂的好的本錢，文士來說就是對經文的認識，法利賽人就是對那些規條的一種的模範的演繹，這兩樣他們有的本錢，他們希望藉著這件事去讓到當時的跟隨者那群猶太人可以 去守好律法，然後以至這群的民眾都能夠敬拜上帝，透過他們遵守律法來去敬拜上帝，走得更加近上帝。咁咧可惜嘅係咧，耶穌咧去斥責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地方咧，喺跟住經文裏面咧都會逐一逐一咁樣陳列出嚟。咁咧我主要咧喺經文裏面咧就揾到三個嘅主要嘅地方，究竟呢班嘅宗教領袖出咗啲咩問題？咁第一個嘅問題咧就係咧佢哋係講一套，但係咧。又做一套嘅，你見到第四節裏面講啦，呢一班嘅人咧，佢哋將拿挑嘅擔子都捆起嚟綁喺人哋嘅身上，咁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啦。我教你咁樣做，咁樣做，你唔好咁樣做，但係佢自己咧卻係唔喐嘅。咁我哋今日禮拜都好清晰見到一班建築派嘅人啦，即係佢又話，我點樣支持某一樣嘢，咁結果佢哋又講一套，咁但係又最後冇去到投票，即係 anyway， 即係呢個。即係唔係重點，不過即係想講嘅時候，我哋喺生活裏面咧，可能都會遇見到一啲人咧，即係佢哋即係講嘅啫。我點樣點點點咯，點點點咯，但係佢自己唔會做，佢自己卻係唔做。咁咧我比較深刻咧，記得咧我哋嗰個信仰嘅學習裏面咧，我哋每逢咧，即係近呢幾年咧，每逢聖誕節前即係平安夜咧，成日會喺 Facebook 流傳一個 post 嘅，即係成日啲人咧去喺街上面咧影咗啲人去報佳音咧。的照片咁樣，跟住又 po 上 Facebook 嘅就話呢班嘅基督徒咁樣即係你哋喺度咿哈哈報佳音咁樣，咁但係你哋真係喺度自嗨咁樣啫喎。咁比較深刻咧就係去完有一張相咧，就係影住一班人喺報佳音，然後咧嗰班人嘅隔離咧正正有一個十方嘅門徒喺度執紙皮，咁然後咧喺網上面有好多嘅聲音講呢班人啊話咩愛人啊，咁但係就掛住喺度自嗨唱歌咁啊，唔理個門徒咁樣。咁咧我記得呢個 post 喺嗰陣時都有幾多我身邊識嘅基督徒喺度 share 不過我會問咯，即係當你要去批評呢一樣嘢嘅時候，你好努力咁去 share， 但係會唔會其實你自己都只不過係坐喺電腦面前去 share 咯？但係其實你自己咧，對於即係我哋點樣去對待社會裏面嘅一啲嘅貧窮嘅問題啦，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可能你都係無動於衷我哋好習慣去批評，特別即係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而家咧，我哋喺基督教嘅環境裏面咧，即係。批評係越嚟越多，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咁我覺得批評係 OK， 但係即係你要諗一諗究竟你係咪好似當其時嘅文士同法利賽人咁樣？你只係我講一套，但係做出嚟嘅咁又係另一個嘅模樣。文士同法利賽人咧，另一個嘅問題咧，就係咧佢哋會高舉咗自己嗰個嘅敬虔。咁呢個咧，你喺第五節裏面會睇到，佢哋話咧，佢哋所做一切咧都係要人哋看見。所以他們就將這個佩戴的經框甲我不知道怎麼看這個經甲去做寬了，而那個的衣裳的水紙也都加長了，我有張圖片給大家看看，左手邊的就是那個的佩戴的經甲，原來在猶太人的社會裏面，他們一些成年的男士咁咧，佢哋咧每逢咧朝頭早咧要去祈禱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戴上一個盒啊。咁你見到個盒就係咁樣咁上下樣，咁咧就會戴喺頭上面，見到頭上面。咁同埋咧手 纏住，一路纏纏到去嗰個手指上面，咁咧係有兩個嘅荊棘。咁咧呢個行為咧係對猶太人嘅意義咧就係、佢哋咧係藉住呢一個嘅行為咧嚟嚟到去講話佢哋咧係。是緊緊咁樣去遵行緊嗰律法，因為咧喺呢個經甲裏面咧所放住嘅係四章嘅舊約經文喺裏面。啊，咁點解特別要掛喺手度咧？因為有個象徵意義就係話啊，佢哋所做嘅一切咧，都係根據住嗰個嘅聖經裏面嘅講法而做。啊，咁呢個咧就係嗰個佩戴嘅經甲。咁而右手邊咧，你見到咧衣裳上面嘅水子，咁咧就係你見到佢哋一件。衫下面咧嗰條凹啊，即係唔係嗰啲甩線頭嗰啲嚟嘅一個，即係呢個係真係嗰個嘅水紙，係專登去啊縫落去嘅。咁下面又清晰啲，你見到佢有一條條水紙。咁咧呢個咧亦都係跟即係兩樣嘅表達咧，其實都係根據翻舊經文裏面所講嘅。而水紙嘅意思咧，就係、是、咧對猶太人嚟講咧，就係、是、佢每一條嘅水紙咧係代表一條律法嘅。啊，咁所以咧佢哋帶住呢啲嘅水紙嘅時候咧，就好似佢哋時刻。都記得他們自己是堅守緊一些律法，所以是講緊有很多很多條，即每一條都是律法。咁咧呢一班嘅文士同法利賽人咧，你見到他們就很刻意咁樣咧，將呢一個盒咧做大啲，啊，本來咁嘅 size 可能做到 XXL 咁樣。咁啊，呢啲水紙咧就又特別做到好長，都抌曬地啊，好似婚紗咁樣，即係抌曬地做到人哋驚死你睇唔到。但係耶穌都講清楚嘅，就係、是、真係。驚死你睇唔到，所以佢哋所做嘅一切咧，都係為咗俾人哋去看見。咁呢個部分嘅時候，你見到佢哋咧都係高舉咗自己嗰個敬虔，即係話俾你聽，你睇下我幾咁遵守呢個嘅律法，嚟睇下，即係搖下嗰個嘅水字，我哋睇下我幾遵守。呢、這個咧我都想咧，即係弟兄姊妹咧去即係有啲嘅思考地方。我記得咧，我喺以前喺牧恩堂聚會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咧，我值得去反省嘅地方，就係咧喺崇拜嘅時候咧，咁逢係咧都啊去到讀經嘅時候咧，咁大家會打開聖經㗎嘛。咁啊嗰陣時候冇咁有曬 PowerPoint 去睇啦。咁嗰時要打開聖經喎。咁通常啲人咧都係一聽到啲好奇怪嘅經卷啊，咩書，唔知咩書咁，佢哋咧就會唔識揭喎。即係啊，咁邊度咧？咁即係左右嗰啲人都喺度好努力咁揾緊喺邊度嘅時候咧。咁我成日咧都會。好有型咁樣咧就，我幫你啦，一嘢攞本聖經出嚟，幫我一揭到俾翻你咁樣。咁咧即係我真係去反省咧呢個行為，看似好似幫佢快啲揾到，但係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高舉緊自己咧對於聖經嗰個嘅認識嘅，即係都係表達緊呢一個咁嘅信息上。咁所以咧，我即係基本上而家我從來唔會幫我揭聖經，如果唔揾我幫手，我係會幫佢，咁咧我都係有反省地方。咁翻翻嚟我哋嘅教會裏邊，我唔知咧你去邀請人哋咧去翻嚟牧愛堂嘅時候咧，你係用咩嘅方法去説遊説或者感動佢翻嚟嘅？我唔知道你會點樣邀請佢翻嚟。我哋話啊，我哋牧愛堂有全個香港最靚仔嘅牧師啦，我哋牧愛堂有最 close 嘅嗰個像家人一樣關係。我哋有好正嘅敬拜隊啦，我哋有好靚嘅場地啦。我唔知道你哋都會唔會咧，有時高舉咗我哋咧喺呢個教會裏面嘅一啲嘅優勢，甚至乎咧，我哋會攞啲優勢咧嚟到同其他嘅教會比較。我唔知道，不過當我哋咧如果去太過去重點咁睇呢啲地方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會問啊，即係究竟我係叫人哋翻嚟我哋教會係睇到我哋嗰個關係啊，牧師嘅美貌啊？定還是係叫佢翻嚟見得到我哋當中係有上帝喺我哋嘅裏面，咁呢個咧都想大家咧去諗一諗。咁而第三個嘅問題咧，關於文士同法利賽人嘅咧，就係佢哋咧好戀慕咧人哋對佢哋嘅尊崇。咁咧呢個咧第六節第七節咧，你會見到啊，佢哋咧好中意咧喺席上裏邊咧坐喺首位嘅，亦都好中意咧坐喺會堂裏面嘅好高嘅位置。並且他們咧好中意去到啲市場裏面咧，一路行到遊街嘅時候咧，啲人就話：哇，拉比拉比啊！咁去稱呼佢，咁佢哋好 enjoy 嘅，好享受。咁我哋今日咧，可能做基督徒咧，未必會感受到當其時嗰種嘅被人哋尊崇嘅感覺啦。咁我分享一樣咧，我喺因為啱啱貴州翻嚟啦，咁我可以分享少少我喺貴州嘅服侍。 我真係經歷緊咧嗰個咩人哋見到你就話嗱書嗱書你好你好嗰種噶，真係噶。咁我去貴州服侍一年裏面咧，都經歷過啊，即係每逢咧我哋一班人咧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啊佢哋咧真係會當你真係超級 V I P 咁樣嘅，啊即係 even 喺連啲官員即係走埋嚟咧食飯時候去幫你推嗰張凳邀請你坐低嘅，啊係咁樣嘅狀態。咁啊，而且咧我哋去同啲學生去相處嘅時候咧，真係你叫佢做乜佢都會做。啊！叫佢幫你攞嘢啦，叫佢幫你做任何嘢咧，佢一定唔會 say 到嘅。你叫佢做咩做咩。咁咧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就我會見到即係有時候都幾爽嘅，係幾爽的，真係啊！即係問心，我自己問心係幾爽，因為我喺香港係從來唔會經歷呢啲咁高尚嘅感覺嘅。咁我又記得咧喺貴州裏面咧有一次咧，我就係幫住咗全校嘅高中嘅學生，嗰個講緊係3000多人。咁然後咧。3000多人坐喺下，即係喺下面啦，冇喺台上面咧，就喺同佢分享咧，即係點樣去面對學業裏面嘅嘢咁樣，即係講到澎湃咁樣啊！你哋點樣努力讀書、堅持自己咧？即係啲大部中意好興講口號啲嘛，咁啊啦啊！你們要堅持，不過到我講完成扎嘢之後咧，我發現自己咧都唔係好確實記得自己分享咗啲咩，但係咧我好淨係記得咧嗰種。即係好多嘅燈光照在你身上嗰種感覺，我記得佢係呢一樣嘢，但我已經唔係好記得我分享咗啲乜嘢。咁所以呢個俾我咧都好大反省，究竟我會唔會當我喺服侍嘅裏面嘅時候，特別我要去成為人哋嘅師傅嘅時候，我會唔會都係享受緊呢種俾人哋嘅去，即係推上去高位嗰個地方咧？而物質同法利賽人咧，正正咧喺頭先嗰三個地方裏面，包括佢哋係講一套做一套咧。他們是很喜歡高舉自己所做的很敬虔的行為，還有他們很享受別人給他的一些的尊崇。這三件事呢讓到這班的宗教領袖呢，他們原本都是正如我一開始所說，他們職責就是要透過他們有極強的地方去帶領人家去到上帝面前，但是呢他們卻讓人呢不能夠去到上帝面前。這個在第13節呢我們會看到，其實13節以後呢有一連串耶穌對法利賽人和文士的斥責的，但我們沒有詳細時間，不夠時間全部看完，但你只看第13節裡面是這樣說，你們這班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當住人的面前將天國的門關了，不單止自己不進去，要進去的人呢你們也都不容他們進去。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嚴厲的情況來的，就是不單止這班宗教領袖自己入不到天國，不要緊要你自己死自己事，但是呢他們甚至乎令到跟隨他們的人呢都不能夠進入天國裡面，所以呢帶來的後果呢是很嚴重的，是很嚴重的。你有沒有想象過你帶領一個人信主的時候，結果你是引領他去地獄的門呢？去到這裡的時候呢真的都好像很沉重的，喂好難做啫，咁又要人哋去做師傅，咁又要咁多嘅挑戰，咁我唔做咪得咯，咁我唔去做人哋師傅咪得咯。咁但係都想大家記得即係大使命裏面，除咗叫我哋去使人哋去作門徒之外，耶穌都講嘅喎，即係我哋係要將耶穌教訓我哋嘅要教訓佢哋喎，即係我哋無可避免要作人哋嘅師傅嘅喎。咁嘅情況下，咁點算咧？咁難做。咁咧經文裏面咧已經俾咗一個嘅好好嘅方向我哋去跟隨。咁咧睇下即係第11同埋第12節，佢哋話耶穌親自話：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就必升為高。咁咧呢度咧有少少嘅即係玩咗一少文字上面嘅嘢啦。咁我哋話即係佢要做師傅㗎啦。師傅嘅英文裏面喺聖經裏面英文嘅演繹咧就係 master， 即係個主人。啊，作師傅嘅本身個字應該係 master， 但係耶穌話：如果你哋要做大嘅，其實你就係你哋即係再做咁多中間嘅用人。而用人咧喺英文聖經裏面咧就係 servant， 即係仆人嘅意思。咁即係咧耶穌俾一個好簡單嘅方向我哋，就係話你可以繼續去用你嘅強項。去到去服侍你嗰班嘅跟隨者，咁但係咧，你要記住，你雖然係一個嘅師傅，你原則上應該係一個 master， 係一個主人嚟，但係你個心態，你係應該要抱住你其實係一個僕人嘅心態。 一個 slogan， 作仆人嘅你係唔應該去嗱享，即係唔應該會受到人哋嗰個尊崇。作仆人嘅你唔應該要去即係高舉咗你自己嗰個嘅文明。咁好似好難做喎，咁點解我既我而家係師傅，我一個導師，我教你，咁點解我又要話自己仆人咧？即係成件事好似好唔合邏輯咁樣。咁所以我今日用嗰個主題就話另類嘅師傅，即係原來另類嘅師傅咧就係我哋要放低嗰個 master 嘅身段，而我哋係要做一個仆人。咁而喺我哋生命裏面咧，其實我哋都遇到一個咧咁樣嘅師傅，佢係邊個咧？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咧，佢自己就表現咗，即係點樣去成為一個嘅用人，而至今卑微，最後反被升高啦。當然我知道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佢一生咧，俾我哋見到咧係好清晰嘅。佢點樣去面對即係頭先文士同法利賽人嗰個嘅試探？當咧文士同法利賽人咧，佢哋喺喺位上面咧講一套，但係咧做一套，不停咧將嗰個好重嘅擔子去加喺人哋身上嘅時候咧，耶穌去同門徒去作門徒師傅嘅時候，佢咁講，佢話：凡勞苦充擔重擔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你們當負我的轭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們的擔子是輕散的。文士法利賽人很努力地將很多的規條加壓在他的跟隨者身上，但是耶穌卻說我的擔子是輕散的。其實那個擔子沒有變到的，即一樣是那麼重，不過耶穌呢卻是說的是這個擔子是耶穌會和你分擔，甚至乎更大的部分是耶穌已經幫你在十字架上面去承擔了。所以耶穌所說的就是你們跟隨我的時候，你不會覺得是受壓的，應該你們覺得反而是輕散。當呢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呢在他們的信仰生活裡面呢，去將那個的經甲去做到很大，怕死人看不到他們去遵守這律法的時候，我們看到耶穌呢他去用即是聖經裡面的話語的時候呢，他不是要去展示自己多麼熟悉的經文，說真的耶穌當然很熟悉的經文，但是我們看到譬如他在面對在曠野裡面受試探的時候，他三次這樣去用聖經的話語來抵擋魔鬼。所以我們看到耶穌他用這些經文的時候，他真的要去彰顯聖經裡面的能力，而不是要讓人看到他多麼熟悉聖經裡面的話語。當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怎樣去加強他們那個衣裳的水漬的時候，我們記得在耶穌傳道的時候，有一位血漏病的婦人，他就是怎樣在人群之中走到去摸耶穌這個水子，然後他的血漏病就得醫治。所以耶穌他的水子並不是用來告訴人他多麼遵守多麼見得到這些律法，而是他卻是要用這個水子來成為一個醫治的大人，是上帝能力的彰顯，不單止救回這個女人的病，甚至乎是救回這個女人的生命。當文士和法利賽人怎樣在他們即最當權的地方受萬人去尊崇，去叫他做夫子夫子的時候，我們看到耶穌的生命就是他走去哪裡呢？走去一些沒有人去接待他，走去一些甚至乎會 去敵對基督的一些地方裡面去傳道。耶穌他作為神的兒子，他應該在聖殿裡面去受敬拜，但是在聖經裡面我們是從來沒有見過耶穌他在聖殿裡面去受人的敬拜，從來都沒有見到。所以耶穌他其實很有本錢的，如果作為一個師傅的話，他很熟悉聖經，他很清楚即是怎樣才可以回到上帝的那邊，甚至乎他本身也很有權柄的，即是他要他的門徒去學明學精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可以施行審判的，他大有這個能力，施行審判叫你知罪，他可以可以用他行神跡的大能力叫到你見到上帝的大能，他大可以用這些的他自己有的本錢。但是我們看到耶穌他用的最大的本錢呢，他是赦罪的權柄，就是將他自己的身體怎樣去為我們罪人釘死十字架上面犧牲，救贖回我們每個人。你都永遠我上一次講到裡面講的，就是耶穌基督去彰顯他的榮耀，最大的榮耀其實就在十字架上面。 在經文的第十節裏面也講了一個很清晰的地方，說不要接受師父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父，就是基督。所以當我們今天可能我們在座裡面有些是別人的，就是屬靈裡面，就是信仰的領袖，你帶了很多你的羊仔去認識上帝，但你都要記得其實你不是做師父的，你不是那個師父，真真正正的師父就是基督。所以你去教導人家幫助人家的時候，你記得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心裡面那個基督才是那位的師父。在《哥林多前書》裡面，保羅都講過一句說話，是正正回應耶穌所講的這件事。保羅他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使徒保羅他很強調你們要學習我的樣式，但是他很清楚他去學習保羅的樣式的過程裡面，不是要他們去哇好像仰慕保羅那種在信仰裡面那麼敬虔的生活，而是他要他們學習的是仿效基督，即是唯一的師父一樣。所以呢希望呢，我們呢作信徒的，若然我們是別人的師父的時候，千萬不要像那班文士和法利賽人一樣，他很努力做多事，結果呢只是帶人們越來越遠離師父，即是遠離基督，遠離上帝，而見到的是敬拜他們自己本身。希望你好像保羅一樣，我們帶領人們的不是見到自己，帶他們真的見到的是上帝，他敬拜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上帝。今天就父親節了，所以在這裡都很想說的是，我想沒有父母是會否定自己就是子女的那個師父的，由他出世你要去教他怎樣在生活裡面一些的生活技能，到你要想的就是你怎樣可以在他的信仰的生活裡面是有造就。我想無可否認父母是一個很重要 的師父的，正正就是我們即看很多的新聞都說，即父母會放很多很多的資源來去給子女，正如剛才一開始那段片段，爸爸怎樣去付出他的所有來 去建立他們的子女。上兩禮拜 Teddy 還說什麼要報什麼學校，什麼教學班， 蒙特梭利， 蒙特梭利，即我都明白，即父母可能會想很多很多的方法來的去想裝備建立你們的子女，但都想呢即作父母的，或者將要作父母的，都會想，即是當你擺咁多的努力 去為你的子女去籌備他的人生的時候，究竟你是想他在他的成長路上面得到即成功，即等到他可以是之前有個咩入咗喇沙小學的小朋友，唔知咩報咗七個的咩咩興趣班，想即個子女很成功之後呢，你自己作為父母可以在人哋面前威威，你成日啲家長都會分享你個仔點點點點點，即係純粹是想你在人哋眼中得到炫耀啊，得到一種好好啊沾沾自喜的感覺啊，定還是你作為他的師傅的時候，你真的帶領緊他去到上帝的面前？今日經文裏面咧，亦都有一句咧係特別送俾父親母親嘅，喺第九節啊，唔好稱呼地上嘅人為父，因為咧只有一位係你哋嘅父，就係喺天上面。所以呢，當你以為呢你可以去 control 控制你的子女他要讀什麼學校，他要上什麼興趣班的時候，你記得你不是他的主，你不是他真的個父，真真正正的父呢是天上面的父，是我們的上帝。所以你記得你們的子女呢要去追求的，不是好像爸爸媽媽即是多麼厲害多麼成功，而是跟隨的是一位天上的父。但願呢我們即是在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都能夠去找到好的師傅，當然基督已經是我的師傅，亦都能夠成為別人的好的師傅，以致我們的生命活出來的時候，我們真的帶到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回到去上帝的面前。